Hello，欢迎来到九九 TV 苗知识，我是 Joy。 我们之前做了一期有关三星堆摧毁华夏中心论的影片，由于最近看到一位香港的学者赵善轩的讨论，所以想再次探讨一下这个话题。传统认为中华文化是来自黄河，也叫做母亲河，但是三星堆是在四川广汉一带，而这里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对不太重要的地方，历史书籍称这里叫做蜀。有些学者说三星堆代表着古蜀国的文明，但是蜀与中原自古就是很难交往的地区。李白有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去四川的路非常难路，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是比较偏门的。但是三星堆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因为他们的文明远比黄河流域的文化成熟先进。但奇怪的是，在三星堆附近没有挖掘到人骨，有人活动就应该有遗骸，如果找到了骨头就可以做 DNA 检测，找出这些人是哪里的血统。相反倒是有动物的遗骸，包括很多象牙，根据这些象牙的 DNA 结果，大部分都是亚洲象。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三星堆真的可以侧面证明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吗？甚至三星堆真的有5000年吗？大家都知道现在最主流的人类起源说法就是非洲起源说，所有的人类都几乎带有非洲的基因，所以苏美尔、古埃及、古印度这些是人类最早出现文明的地方，然后就轮到古希腊与古中国这样扩散开。在1986年，三星堆第一祭祀坑出土，因为它的三个土堆与天上的三颗星星相呼应，所以命名三星堆。当时的四川考古所用的是非常传统的检测方式，第一就是看树木的年轮，第二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碳十四测试。但是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断绝了几十年的往来，当时的考古技术用的还是20世纪初期的技术，其实这些年份推测的非常不准确。不过到了2020年，三星堆已经在挖掘第四个祭祀坑，现在重新用新的方式检测那些出土的面具、权杖、龙玺、神树，甚至前段时间出土的黄金面具，发现它们出现的时间并没有5000年。北京大学考古所的孙华团队，他们做了测试，结果发现上述的这些文物只有3200到3300年历史左右，就是相等于中国的商代中晚期、武丁时代前后。所以三星堆其实并没有5000年的历史。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坚持三星堆有5000年的历史呢？这是因为三星堆出土的地点是在四川广汉一带，那里还同时出土了许多古蜀文化的文物，还有一些史前文化，这些大概距今4000多年。有人就认为这些都是早期的三星堆文化，所以就说三星堆有4000-5000年的历史。但其实那些都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大部分都是用石头做的一些简单的城墙、简单的工具。像这样的文化在中国还出土了很多，包括二里头文化、梁祝文化，还有最新出土的石卯遗迹。石卯遗迹又叫做夏都，由于在黄河流域发现，有些人就说是夏朝的首都。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想象出来的推测，甚至还有人说是皇帝的遗迹。不过这些完全没有科学证据，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水平都是比较原始简单的。所以如果说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就是三星堆早期文化的话，就比较牵强，因为这些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而已。而到了3200年左右的三星堆是一个极高水平的文明，这些是继承了新石器时代还是外来文化传入呢？这一点在考古上还没有结论。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同一时期的商代并没有挖掘到黄金，而三星堆的黄金面具竟然是86%的黄金面具，并且还掌握了制作金箔的技术。可当时的中原还是青铜时代，还没进入铁器时代，更不用说这种炼金术了。即使到了周朝都还没有这样的技术，所以三星堆的文化至少比中原文化先进1000年。而最让人不解的就是找不到人骨，有祭祀活动，有人生活，但是就是没有一副人骨，这让人非常的困惑。难道当时就已经开始流行火化了吗？就像我们现代人大部分都使用火化，再过5000年的话，同样也找不到我们存在的遗迹。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破坏了以后的考古呢？那以后我们是不是也同样会被认为是神秘消失的外星文明呢？所以三星堆会不会也有这种可能性？他们的确具有火化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是用这种方式处理死者，考古学者就无法找到他们的遗骸。不过1986年，四川考古所为象牙做了一些测试，证明了这些是亚洲象，但2020年最新的象牙测试还没有出炉，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发现呢？在三星堆发现了大量的贝壳，古代一般都会用贝壳作为货币，那么三星堆会与谁做生意呢？从三星堆发现的文物来看， 它的文明程度远远超越同时代的商朝。但是在中华文明，从商周以来都出现蜀这个字。大家都知道，三星堆的奇特雕像最突出的就是眼睛，而蜀字上面正好有一个目，会不会就是在描写三星堆人呢？但是蜀字下面又是一个虫字，在中华历史中往往会把很多少数民族作为低贱的动物看待，尤其是文明不发达的民族。譬如说福建叫做闽，里面是虫字，广东一带叫做南蛮，四川叫做蜀，同时北方有北狄、鬼方、闲云，犬字也是一种蔑视行为。但是如果当时三星堆真的有那么高度文明的话，赵善轩博士认为这就显得有些奇怪，他明明文化比商朝高，如果他们之间是有经商或者交往的话，就不应该用虫字去形容对方。虽然中华文化用虫反犬旁来歧视那些少数民族文化，但是大部分被歧视都是文化低于本身的，而相反对于高等文明应该会把对方神化才对。但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性分析，而人往往都是非理性的，因为有时人类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动物。我们不是也把欧美人叫做鬼佬吗？英文也称我们是 Nis 吗？英国人用后缀 ESE 来表示那些他们认为低等的、不重要的、弱小的、怪异的、带有疾病的、从虫子演变而来的种族。他们蔑视与厌恶这些种族，这些种族包括中国人 Chinese、日本人 Japanese、 越南人 Vietnamese、 葡萄牙人 Portuguese、 台湾人 Taiwanese。同时用后缀 AN 来表示那些所谓优等的种族，例如美国人 American、 加拿大人 Canadian、 德国人 German、 加州人 Californian、 德州人 Texan、 韩国人 Korean、 蒙古人 Mongolian、 新加坡人 Singaporean、 马来西亚人 Malaysian、 印尼人 Indonesian都在优等生行列。而非洲人曾经就争取过取消后缀 ESE 称呼，所以非洲人叫做 African， 而不熟悉英文的地区就默认了这种称呼，所以与文明程度其实关系不大。虽然这些都是鄙视对方的语言，但是由于开始并不完全了解对方的意思，久而久之就默认了这种命名。除了三星堆，其实最近在以色列也有很多考古发现，譬如说找到9000年前的古城遗迹。还记得之前我讲过一期死海文书，就在这个存放着死海文书的洞穴里，发现了8000年前的藤篮，也找到了6000年前的木乃伊。那有机会的话，倒是会专门做一期影片来讲讲这些考古的重大发现。最有趣的是，2013年有一篇考古报告，波兰考古学者发现了在中东地区的一些苏美尔文明的遗迹，对其中350具尸体进行了 DNA 测试，结果他们发现这些人的 DNA 与西藏那边人的 DNA 非常吻合，所以证明了苏美尔文明与西藏有着一定的关联。按照这个推论看，就算四川也受到一些影响也不足为奇，当然这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来证明，希望随着考古的继续，我们可以更接近真相。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支持哦，如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